My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发现被幸运剔除，谁都对你打分数，看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微光里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由于媚俗被成功耽误，重复爱赢却怕输，随别人情随便他们说是怪物，不模仿别人的态度，游戏才酷，在乎了自己的在乎才有亮度，不装无辜，随便他们 才哭，在乎了自己。 每天听音乐，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来自王菲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易然。那2017年的第一部超级大片，各位星战迷们也是翘首期盼的《星球大战外传之侠盗一号》也是在昨天上映了。而且呢，这部电影的剧情也是非常的紧凑，而且呢，现场特别的炫啊，这个特效也是非常的炫酷哈。

1月6号的时候呢，电影《1万公里的约定》正式在全国公映了。那作为周杰伦联合林忆杰首次监制的青春励志电影呢，这一部片子也是集结了像黄远、王大陆还有赖雅妍等一众的人气偶像。那既在《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天台爱情》这样担起导演已经是熟门熟路的周勇来说呢，这次也是首次挑起了监制的这样一个大任。而且呢，既然担任了这个监制，所以说里边的很多像是歌曲呀、主题曲的创作呢，这个周董也都是亲力亲为，而且呢更是把自己出道之前写的一曲蜗牛来作为本部电影的主题曲。那熟悉的曲调再配上励志的歌词，再加上这部电影励志的故事，也是在看完之后很让人感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来送上好音乐，来自张碧晨的一首自视者，这里是 MyFM100.5。 机会要觉得完美，敢不敢敌对，从往外退，什么叫谦卑，别说是弄鬼，华丽的苦乐气就打破了自视权威，谁害怕你非礼不屈，那些魔兽珍贵别来跟我说谁高谁低，从来不信那些所谓绝对孰是孰非，别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有种阶级被风化在胡言乱语，在我眼里始终坚信，前面痛没醉的玩法就该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轻易谁人敢怀疑，有种阶级被风化稽，谁还在胡言乱语，在我眼里始终坚信，前面痛没醉的玩法就该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这风铃跟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更多年间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爱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奔腾过点，记忆里在微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初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 当恋已走远，我将你 手写从前，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继续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1月6号的时候呢，是刘涛和老公王珂结婚9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说在昨天0点的时候呢，刘涛也是晒出了一家四口的合影，那家四口都笑得非常的灿烂，而且呢刘涛也是跟老公对视，深情满满。现在的刘涛真的可以说是家庭事业两不误，简直太幸福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一首想起送给你，也感谢你四个小时的陪伴咯。那接下来的时间把节目交给天天，这里依旧是 MyFam100.5，继续带给你好音乐的周末放轻松，我是依然，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今天同学聚会，不整复杂的，咱喝这个 好先生里的那个江小白酒。 喝江小白酒到天津盛醉商贸，24699996。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趣味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奥特莱斯。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My Music， 大家好，我是品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My chest， 我的味道。My soul， 我的内心。Myself， 我的自己。My style，My love。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My FM。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光锁定这个频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天天，在这里问候各位听友咯，抓住周末的尾巴向你道一声周末快乐啦。那今天的 opening show 开场曲目有请 Yes and Years， 希望在周末的尾巴你也可以上随心好乐，就在 MyFM 100.5。

北京时间的17: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不知道你在哪一个瞬间会让你后知后觉的发现，原来时光过得这么匆匆哈。昨天也是突然间在微博上看到了，昨天是艾薇儿《What the Hell》的这张这首单曲发行了6周年纪念日哈。好，突然一下就发现哇，已经6周年了。那不仅如此呢，我还发现了到现在还是会经常出现在我歌单里的几首歌曲，比如说像 Makes Me Want 的 Apologize， 已经发行了整整有10周年了。真的是有时候感叹哇，时间过得真的特别特快，特别的快哈。而且我还发现，不仅数字可以记录生活，那么音乐同样可以哦。MyFM 100.5继续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来自 Top Floor。Talking body. In bed, stay in bed. The feeling of your skin locked in my head. Smoke, smoke me broke. I don't care, I'm down for what you want.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 My FM。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乐，这里是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 那相信你也知道哈，这两天黄老板闭关修炼一整年的两支新单曲已经上线了。那这两支新单曲呢 Shape of You 和 Castle in on the Hill、这嘴不太好用啊，已经破纪录了。那破的是两项什么纪录呢？两支单曲分别以127万和123万的流媒体播放量打破了英国 Spotify 24小时的纪录。那在美国呢，两支成绩均高达151万和146万，在全球分别为612万和563万。可能这个数字听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和直观哈。那在这里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各位，黄老板这两支单曲真的是在单曲发行量上有非常非常不俗的成绩，而且呢，以这种趋势下去的话，还极有可能空降英国单曲榜的这个榜单当中了，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MyFM 100.5继续奉上不间断的好音乐，来自 Alin 家。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草原。

向前，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 I'm not from 今天付出诚意，明天收获信誉。诚信档案是最大的财富，失信记录是最痛的耻辱。 诚信天津，敬业远来。My FM。 唱的都是不 情。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Love don't give no compensation. Love don't pay no billsLove don't give no indication. Love just won't stand still. Love kills, drills you through your heart. Love kills, scars you from the start. It's just a living bastard rooting your heart like stay for a lifetime. Won't let you go, cause love don't take no reservation. Love is no square deal. Love don't give no justification. Strikes like cold steel. Love kills, drills you through the heart. Love kills, scars you from the start. 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MyFM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FM， 坠落，突然之间终于明白。 欢迎回来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乐，这里依旧是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气温4度，最低气温-1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5度。那这两天空气也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各位听到的是有降温的情况出现，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哦。MyFM 100.5，随时随心好乐。接下来听到的是对先生对小姐，来自伊能静。 Hey Mr. Right， 你怎么现在才来？我等得好不耐烦。虽然说不早也不晚都是命，但我总是睡前祈祷，醒来起我不会轻易放弃。 Hey Mr. Right， 我怎么才找到你？我快要不再相信，虽然说真爱难寻都是命，但我愿意万千人海，一定有人为我准备好自己。 Hey 对先生， 嘿，对小姐， 我喜欢你的脾气，你的可爱，你的任性，我喜欢你的固执，你的眼睛，你温柔真心，你要到哪儿去找像我这么好的女人？很酷陪你笑，陪你满脸皱纹，还对你好。Oh， 阿祖，Oh， 阿祖，

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这路在转弯，也不能阻止勇敢。哦，我都不喜欢，怎么能够展示你超过天空的自然。哦，别心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听好音乐。这里是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那 Fifth Harmony 2017的公示照也是最近刚刚公布了哈，毫无疑问当中没有出现被强制毕业的 Camila。那最近的 Camila 也是在社交平台上放出了自己今年七月份会出新专辑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那当然了 ，Fifth Harmony 也是毫不例外的也要在那个时间段出新专辑。那也是有很多网友在戏称哈，说可能要改名 Fourth Harmony， 不过呢，到目前为止，官方也并没有发文称 Fifth Harmony 有改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是有新人的加入。那另外呢 ，Alan 也是恶搞了一把，把自己 P 上去，试图替代这个离队的 Camila。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娱乐真的就是一种态度吧。不中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那下面来听《好眼泪坏眼泪》。来自徐若瑄。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力回馈 ，DJ 易斌 Eric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五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76517-7777。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发生，它只是给我一个。

寂寞，撒旦为他清理这魂魄，黑暗之中他渐渐洒脱，孤独抵抗荆棘的枷锁，每个人都会有寂寞。你好，疯子，你替谁孤独，为谁痛苦，你在为谁幸福？你好，疯子，对我是疯子，在不平静的灵魂中慢慢靠近，慢呼吸，谁都不会清楚。 我是周杰伦，关注我，关注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带给你随时最新好乐。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 Way， 我是天天。在 Malik 所拍摄的50度黑原声新的 I Don't Wanna Go Ever 的这个 MV 的片场照片已经把美扎呢也是一身这个西装亮相，而且还是雨夜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那在1月7号呢也是就据外网的报道了，美美 Taylor Swift 联手在 Malik 献唱的十度黑的主题曲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的 MV 呢将于昨天在伦敦的 Gilbert Scott 这个餐厅来开始拍摄。不过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呢，就是据说爆料者要被开除了，因为是有保密协议在身的。不过不管怎样吧，这一对不能说这对哈，这俊男靓女凑在一起拍 MV 还是真的让人蛮期待的哈。OK， 那让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首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的 MV 正式面试吧。那期待之余呢，还是要给各位送上好音乐，随时随地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安又琪的《见坏就收》。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奥奥特莱斯， 屋漏偏逢连夜雨， 与君同听下一曲， 身无彩凤双飞翼， 与君同听下一曲， 仰天大笑出门去， 下一曲下一曲 下一曲更好听， MyFM 100.5，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MyFM。 你像装若无其事装忙了3天，在3场的午夜你说应酬好累，我需要的陪伴像是一种募捐，如果没有提早预约只能祈祷运气上面，回想热恋其实骂到令人怀念，你的任性我的失眠也不疲倦，什么时候你开始在乎时间，只不过刚刚过完几年的那一天，不要说你很想我一点诚意都没有，算一算你的热络三星而已，在拔河把理由留着漱口，抱歉都太过沉重，而你只是路过。说不到我要的春天，已经想不起我们多久没见面，轻描淡写之后还有谁有感觉，能继续再保持新鲜，让我们再热情一遍，距离传说中的爱情还差一点，还差一点我就以为你是永远，每个人如果注定有另一半，属于我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是你，不要说你很想我一点诚意都没有，算一算你的 I'm fine without you, baby. I'll never

goda you. I wanna goda goda you. Every big god they gotta goda goda. I wanna goda goda you. Would you like the goda goda? I wanna goda goda you. Everybody wants a goda somebody. 继续带给你随时随地好乐，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这首下面这首哈，一生一世欣赏一个人，是中国原唱音乐剧《摇滚西厢》的主题曲。歌曲充满了电子与摇滚风格的编曲，却拥有中国风的歌词和旋律，仿佛整个音乐剧当中描述的遥远与现代的冲撞和对接。这首主题曲的编曲呢，正是当年就在超级女声时期就与谭维维有着默契合作的音乐人刘洲。歌曲用意识流的方式描述了一个穿越时空瞬间永恒的感人爱情故事。 OK， 那这首歌也送给你吧，24小时不间断的好乐，继续来到一生一世欣赏一个人，来自谭维维。 Yeah.

继续带给你随时随行好乐，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那这两天也是在各种社交平台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哈，林心如已经提前剖腹产产下了女儿，老公霍建华呢全程陪产，夫妻两个并不打算曝光女儿的照片。不过林心如说到呢，她有两个酒窝，刚好我俩一人一边有，她集合了两个好好玩。那这次呢，林心如也是初为人母，而且心如非常这个充满感动的说到，说听到女儿的哭声马上就飙泪了。她还透露到她爸爸舍不得放下，一直抱着。又是娱乐圈的这个一个三口之家的诞生啊。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恭喜心如和霍建华喽。OK， 那继续把时间交回给音乐。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乐，来自郝云的苏格兰我的家，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喽。

实慢，我却有一些悲伤的转折，可是命运不知道，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线好音乐，这依旧是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王力宏在自己的这个访谈当中说到呢，不反对自己的女儿进歌坛，而且不会让她靠自己的爸爸。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桥段哈。王力宏笑说，对女儿的音乐启蒙从肚里就已经开始了，那现在常跟大女儿一起弹琴唱歌。至于说到女儿会不会进入歌坛这个问题呢，力宏表示并不反对，但是不会让她靠父亲，他还实力了炫了一把漆哈，真的让人有点接受不了哈。不仅这个厨艺好，紧抓他的胃，还尽力照顾一双女儿。说到对妻子做过最浪漫的事呢，他称尽力保护她就是最好的浪漫。那刚才跟各位说到的这个心如的一家三口刚刚组建完成，那力宏的这个一家四口的幸福小家庭呢，又在不断的向我们抛来各种各样幸福的瞬间。所以感觉这两年的娱乐圈当中，还真的是无论是娱乐圈还是音乐圈当中哈，都不乏这些甜蜜的身影出现了。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来自 Jessie G 的一首 Bam Bam。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羊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FM 100.5， Queen Nic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he's singing. B to the A to the N to the G. B to the A to the N to the G. Hey.

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竟是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你的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竟是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 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乐，这里就是 MyFM MyJoy， 我是天天。那丁文琪今天也是在微博以新手人妻的身份替林宥嘉宣传演唱会了，表示自己刚刚晋升人妻，林宥嘉又随后透过经纪公司回应，那这几天有空就办了，这么简短的几个字似乎又撒了一把狗粮哈，也是证实了这个结婚的喜讯。那2016年的10月30号呢，林宥嘉曾在微博公开向这个交往两年多的女友丁文琪求婚。怎么说呢，感觉好像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几个这个讯息啊，好像都是这些比较幸福的时刻。感觉也是满满的有一股酸味在里边啊。不过不管怎样啦，都是祝福这些幸福的男女吧。MyFM 100.5随时随心好乐，来自容祖儿天然呆。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FM 100.5 愿你爱呜十个钟头，运载有呜银河尽处海罐头，出窍是我的自由。这个会海鸠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假空跟天使互见美酒，人人傻了吧，傻够只好嫁两数，旧事荒谬，疲劳伴你探过，愿神在旁上选购，人突然无 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My FM。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中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在1月5号当晚呢，张柏芝也是受邀出席了某活动的这个现场发布会哈，那也是诠释了双面魅力。那么双面魅力到底表达的是什么呢？是皮衣帅气加上这个纱裙妩媚，雌雄同体，真的特别特别的美。那现场呢，张柏芝也是回眸一笑，真的是飘逸式仙女的那一种撩人心弦哈。还有就是娇俏的这个妆容搭配粉色的纱裙，精致和粉嫩，真的是少女感十足，也是被网友点赞到一首没那么简单。张柏芝的歌声依旧是动听如当初，现场的贴心举动呢，也是在寒冷的冬日展现了别样的暖意。不知道这样的张柏芝是不是特别的招你喜欢呢？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接下来来自大张伟，乘着爱的翅膀。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让我乘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随着心的方向，追着梦的光芒，迎着最美。翅膀，让我为你放声。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讲，小时最美的衣裳，如果痛 人